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数心愿，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的明天。从此我们握着家国都在身边，动情在心容颜。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，有这份从容，中国郑重宣言，崭新时代像复兴已在眼前，每个人都看见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孟文豪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 梦想有多长，希望就会在前方，不懈追求与向往，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。 信仰有多高，忠诚就会更昂扬，美好蓝图与梦想， 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， 民族的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， 坚定信念，精髓前进航向，国富民强，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。 光芒， 坚定信念，精髓前进航向。